Hello， 各位好，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，我是小军。这是来自于陈晓东的一首歌曲，歌名很浪漫啊，叫做《流星森林雨》。陈晓东的这种很清澈的声线呢，不像划过的流星，反而像是划破夜色的那种晨曦之光吧。这是小军的感觉，你呢？加的这一首也会让你小清新一下，来自于田馥甄的《小幸运》。 钟声响起，可是我没有听见你的声音，忍着呼唤我姓名。爱上你的时候还不懂感情，离别了才觉得刻骨铭心。为什么没有发现遇见了你是生命最好的事情？也许当时忙着微笑和哭泣，忙着追逐天空中的流星，人理所当然的忘记是谁风里雨里一直默默守护。 小幸运的歌词呢，就跟电影《我的少女时代》当中的情节是一样的，学生时代纯真的友情还有爱情，那错过了，成长了又开始去怀念去叹息，但是又会给予对方无尽的祝福，其实这种感觉真的很纯粹很美好的。

收录这一首歌的专辑叫做《黄丝带》，而这张专辑呢，向我们展现的是，优客李林这两个离开校园、刚踏入社会的满怀理想的青年，对爱情啊、友情啊，或者说校园对社会的看法，还是很真实的。接下来的这一首歌要听到的呢，是很多80后集体回忆本当中不可或缺的人。他是范晓萱，来听到这一首他的《数字恋爱》。 在5553里，都是我想你，5201是我爱你，000是杨可欣。在5553里，都是我想你，5201是我爱你，000是杨可欣。是数字恋爱，忙碌生活人要对彼此表白，想你爱你是那么简简单单，拿起电话信息就传到我这儿来。在5553里，都是我想你，5201是我爱你，000是要开心。在5553里，都是我想你，5201是我爱你，你是要的心。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。当然偶尔也会对你不高兴，谁说一定要那么甜蜜，感谢有人发明语音数字游戏，拿起电话不出声也可以骂到你。7788250都是在骂你，5701是我气你，744是 PCC。 7788250都是在骂你，5701是我气你，744是 PCC。 我爱你，000是要开心哦，7788250都是在骂你，570是我气你，744是 KCC。在5553里，都是我想你，520是我爱你，000是要开心哦，7788250都是在骂你，570是我气你。 在这孤独学校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好音乐959携手慢生活895，深度覆盖全境，独有的区域化营销方式，开放的节目形态，让产品真正做到落地营销。联合媒体投放咨询电话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 哪款电车续航给力呀？ 吉利帝豪 EV300 呀。 哪款电车充电省心啊？ 吉利帝豪 EV300 呀。 哪里能买帝豪 EV 啊？ 富电新能源 4S 店啊。购车热线5612-4215，等你来哦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阳光真好，像小猪的脚，寻找很傻很可爱的曾经，年少的宝盒就在小军的音乐盒。 小军的音乐盒。 周迅的演唱事业还真的挺不错的，虽然歌曲不多啊，但是都成为了广泛传唱的经典了，像这一首《飘摇》还有《外面》啊、《看海》啊等等，它应该是远远高于演而优则唱的这个境界。好啦，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来听到的是王杰的《安妮》，这首歌是他的首张专辑《一场游戏一场梦》当中的歌。今天节目那就差不多啦，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，我是小军，继续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，拜拜。 事到如今

下着雨，眼睛干干的，有想哭的心情，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